你是这山往中哪山搞？ 切莫把娘才搁着就行啊。 英华，到底用上想法你也说说，别净叫人才心事好不好？ 我不是说过了，你为啥我渺小，那一家都进步，全国就说我落后。 你还叫我说话不行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？ 英华同志， 你无聊。 咱两个在学校。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端上罪苦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颠来我不给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边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志愿，要决心做一个优质青年，你说过当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消费坚守江家县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串往外，想想也是比比干，有什么苦难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弄错 尽犯通缉。 巧侄儿，要多罪多赦，快出去。 我给你摞点干粮，你带着。 应换。说几句话、我祝你顺利到达你家，给你一个竹篮做纪念，带几块零钱坐车喝茶，希望你早走上工作岗位，带我问候你的妈妈，我的同志啊，咱再见吧。 这是真的？ 那请说。 哎呀，银花啊，可不能那样想啊！你想想看，这新社会谁家的孩子不上几年学？这谁家的闺女不读几天书？哎呀，我的老天爷呀！这都上几年学，读几天书，都不想种地了，那这地还让谁种呢？人还咋活了？社会主义还咋建设呢？银环，你想想看，这全国工商交通财贸卫生，哪一业哪一行能离开农业呀？ 只能说干农业不光荣。 不光荣？嘿嘿，我可不是那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。咱这山区里啊，这生气桐油、木皮药材、猴头木耳、栗子海棠，哎呀，这多了。这哪一样不得一个新方法来生产呢？哪一样不需要那个狮子人来研究研究啊？ 那请说。我， 哎，不说了，知道就行了。一个高中生愿意下来，这不能说不是进步。 那请说，你别表扬，你越说我越难受。 我说的都是实话，可不是给你戴高帽子的。 那请说。有话。孩子想过来，来，秦叔，俺妈有病，

想着那个浪上我， 你胡说， 说什么？ 妈呀妈！ 你少啰嗦， 妈妈， 你气死我！ 我也难道不准去吗？ 说什么你家是什么人？你忙我亲自去回国。 傻侄儿， 爷丫头，还有那个傻娘，高老婆，爷丫头张罗了

小女儿，她的肩发高，肩在今天落在朕，那王儿一见气不奔，他要与我儿论过家珍。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下王人，宋王爷才叫长把我儿来奔。我的儿满红不知可吐真情，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，眼睛的神，他有过曾祖母守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娘家儿，不加才反击这元帅营，守太君为父要尽忠，命我挂帅去平城，人我们一不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山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谁是死孤报朝臣。我会应谁不我老不定你才人不为你们，得是今人把他藏起娘一捧，见本王刚住仙音去路教音，他是出身徒儿不怕苦，臣子将就一段送君情，今日令我要把儿教君，不管不教真成人，来不三通报长进，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李妹妹。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